第一首歌我们带来蔡淳佳的 Yesterday， 就是昨天，昨天已经过去了，昨天点歌失败的事情呢就可以一笔勾销了，现在需要带来的是全新的一切，全新的对自己而言有希望的一切。点播方式很简单，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九点钟我都在重复着这件事情。回到原来，你想回到哪一年，回到哪一个人的身边，哪一种情绪里呢？来听林忆莲的回到原来。 是否听到些声音，到来自心底的讯息的心意，好清晰，像镜子前另一边的自己， 回到原来，我们能够立刻得到的一种反馈就是年龄上真的是缩小了，但真的在那个年龄段里你所做的事情就是现在你所还想复制的吗？也不见得了，因为每个人在成长当中都或多或少的会获得一些因为成长而得到的经验和经历。如果说现在回到原来的话，退回24小时，我们曾经听过谢谢你陪我一起过，而今天3月6号过生日的那年老十一，这位听友说，今天是我的生日，8年里我第一次在家里过生日，一大早呢收到了老友的生日祝福和红包，心里非常的高兴，所以很想点播这首来自艾伦苏醒演唱的谢谢你陪我一起过。我想每一个被亲情、友情、爱情打动的人，在生日那一天都会想说这一句话吧。 这一刻你会来陪我，午夜的时候点到你为我点的歌，生日快乐。

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蝴蝶玫瑰，你自己说谁？告白气球，风吹的对弈，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痕迹。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亲爱的，爱上你恋爱日记，飘香水的回忆，一层冰的梦境，全都由你浇灌在一起。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 点播这首歌的小伙伴想对小刘说，一切尽在不言中。你不是很喜欢这首歌吗？你觉得在电台当中听到这首歌是一种非常好的告白的形式，那就送给你咯。还有一首歌，估计从告白到两个人相爱，慢慢的你都想把这首歌点播给他。这是来自甜爪子的双子咪朋友要送给老公的。我和老公结婚4年了，孩子现在4个月，快到结婚纪念日了，很想点播这首歌。 虽然这首歌在点歌节目当中真的从我出道开始就一直在为大家播放，但是每每播放的时候我依然会觉得它没有那么的给人一种听得太多有点烦，而是为每一位点播的人高兴，因为你终于明白了在这样的爱情的跌跌撞撞之后，最后有一个人可以和你拥有稳稳的幸福，拥有这种两个人最浪漫的事情，就是在一个屋檐下每天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一起成长，为家人带来更多的快乐，能够积攒更多的回忆，到了老了可以在摇椅上慢慢的聊，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每个人期望的状态呢。所以你点播这首歌曲，我在2018年3月6号的晚上再次为你送出。好，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听节目的状态不太一样，有的人是在家里，有的人是在车上，还有的朋友呢是在加班的时候。赛乙先生说，我是加班的晚上正在听节目，我把音响声放到了很低，愿所有有心人都不被辜负。可以的话，我想点播一首歌送给我们吧，什么歌都可以。我觉得在加班的夜应该让自己的状态呢先提升一下，提高一下工作效率，早点结束，早点回家。所以我送给你一首无论我心情怎样听到它都会超级开心的歌曲，这感觉停不下来。 Inside my bones It goes electric wavy When I turn it on All through my city All through my homeWe're flying up, no ceiling when we in our zone. I got that sunshine in my pocket, got that good soul in my feet. I feel that hot blood in my body when it drops. Ooh,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it, moving so phenomenally. Come on, like the way we rock it, so don't stop.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在美国洛杉矶揭晓，此前以13项提名领跑的影片《水形物语》最终收获含最佳影片在内的4项大奖，大获全胜。其中墨西哥导演吉尔莫·德尔托罗凭借这一影片获得了最佳导演奖，至此有着墨西哥三杰之称的三位导演都拿到过奥斯卡小金人。最佳男女主角方面，加里·奥德曼以精湛的演技凭借丘吉尔这个角色如期获得最佳男主角奖，首次获得小金人的他在领奖时几度哽咽。获封最佳女主角的是三块广告牌中母亲的扮演者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这是麦克多蒙德第二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发表获奖感言时，他激动地说，我有点喘不过气，如果我摔倒了记得给我扶起来。在全球大卖8亿美元票房的皮克斯动画《寻梦环游记》不负众望拿到最佳动画长片，该片传唱无数的歌曲《Remember Me》获得最佳原创歌曲奖。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时间3月6号周二晚上9点33分。小芒007发自成都的点歌单我已经收到了，他从2009年上大学开始听《爱得更久点》，到现在真的快10年了。离开北京也快3年了，他想告诉在北京的笨笨剪子哥，2年没关系的，你的鹿子妹会在成都等你的。爱 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别人只一句话就刺痛心里每一根神经。你的孤单是座城堡，让人敬仰却处处防御。你的温柔那么缓慢，小心翼翼，脆弱又安静。 也许我们都已